心灵环保。主持廖一法师、刘婉芬。 好啦，嚟到星期六日嘅时间啦，当然喺直播室啦，已经有呢位法师喺度啦，就系廖一法师。廖一法师你好啊， 大家好啊， 我想同你先讨论一个话题先得唔得啊？因为呢个话题咧，我谂喺呢几日里边咧都成为咗几大嘅新闻啦。咁啊，好多人都会留意到啦，有一个嘅有一个即系医院啦，唔见咗一个B B 嘅尸体啦咁。咁当然当中有好多人为嘅疏忽，我哋唔会去谂嗰件事啦。反而我睇到呢个新闻之后咧，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喺家人嘅角度嚟讲咧，会点咧 ？B B 死咗已经好伤心啦，系咪？ 梗系 好想领翻，系啦，梗系好想领翻佢个尸体，然后跟住即系佢可能系火化咗之后要点样去安放佢啊？心里边都有好多嘅谂法啦。咁但系唔见咗啦，咁应该点处理咧？咁我觉得反而就系、从嗰个家人嘅角度，我好想俾一啲从喺佛法方面啦吓，即系如果真系要做嘅话，有啲咩我哋可以做咧？ 多诵经回向俾个 B B 咯，一定系噶啦。用个 B B 嘅名义同佢做好多嘅慈善嘅事情啦，呢个系最重要噶啦。修桥铺路啊，边度有起寺建庙啊，咩都好，用个 B B 嘅名义去做。咁虽然唔见咗嗰个遗体，梗系好难过噶啦，但系。亦都肯定唔会系攞咗去俾人做咩 dog food 啊、cat food 啊，咁啊系一个 即系唔会系狗食物啦、猫食物嗰啲。 系啦，咁你喺个人为错失之下，而相信都系烧咗佢噶啦。咁既然系烧咗佢啦，咁即系纵使唔系经自己嘅手去做呢样嘢，但系已成事实嘅嘢咧，就都唔好去难过啦。积极少少啦。可以做嘅嘢咧，系诵经回向俾个小朋友咯。 系咁啊，当然啦，即系我哋头先一路讲嘅时候，都系讲啊呢单新闻系好令人觉得，唉，点解会咁噶？即系我哋做人咧，真系要尊重每一样嘢咧，尤其是我哋讲人嘅生命，我哋要尊重啦，系咪？咁如果你话个生命都冇咗咯，咁要唔要尊重？咁梗系要尊重啦。 嗰系一个身体。你讲起呢样嘢咧，令到其实我之前喺节目度都有提过嘅。喺台湾呢有一间医院呢，呢间医院呢就係、是、台湾花莲慈济正贤法师佢创办嘅。咁呢间医院呢嗰啲嘅医生或者护理人员呢，佢哋上堂呢，佢哋要向一位老师呢顶礼嘅。 即係每一次上堂嘅时候啊。 想解剖课嘅时候，呢位老师叫咩名咧？叫大体老师，你有冇听过？好大身体嗰个大体，大体老师顶礼嘅。点解咧？啲人愿意捐个遗体出嚟俾人做呢、這个解剖啦，俾大家知道做一个医学上嘅研究啦，系好了不起。 系 点解要做一个咁？即系由嗰个遗体嚟到时候嚟到学校嘅时候咧，所有有份上堂嘅同学们咧列队要去迎呢个 欢迎佢，多谢佢嚟到 跟呢个遗体跟住棺冇棺木嘅入学校啦。佢哋做完一啲好简单呢个宗教上嘅仪式，先至开始咧，佢哋应该要做嘅嘢。好啦，做完晒啲嘢啦，即系肢解晒啊，做晒应该要做嘅嘢啦，梗系甩头甩皮甩骨噶啦，系咪？佢将佢火化，然之后咧，一样系有一个好简单嘅宗教仪式，邀请埋佢家人嚟做嘅，将个火化咧等咗喺佢哋大体老师入边咧，嗰啲灵 即 系 其中一个分子里边， 系啊 ，OK， 所有嘅学生边个经过过去嗰度咧？都要去做一个小小嘅瞻礼或者一个叫做 合十啊， 系啦，即系一个礼貌上嘅一个嘅 打招呼， 系啦， 唔该晒。 点解要咁嘅样咧？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觉得诶多余嘅呢啲嘢，宗教做嚟做咩咧？即系唔系啊？点解我咁讲？我记得我啱啱嗰年喺澳洲翻嚟，突然间咧喺香港发生咗一宗好吓人嘅新闻，就系讲紧话。填土區咧，發現咗一啲咩手手腳腳，啲人就以為哇，係咪有咩重案續發生肢解身體啊？原來唔係，係唔知邊間醫學院咧肢解人哋啲遺體之後咧，剩翻啲手手腳腳，唔知點解咧， 順便就抌咗落去啦。 咁後來追究出嚟咧，就啊，因為佢哋個 department 搬，就所以咧就遺留咗依樣嘢，就唔記得搬，就俾人當垃圾咁啊掉咗去填土區啦。 咁试问，如果系我捐嗰个遗体出嚟嘅话，你估我会点谂咧？或者家人点谂，或者其他人点谂咧？咁但系呢样嘢系衍生到系乜嘢咧？就系、是、医者有冇人心？ 系、 或者你前线 处理嘅嘢，处理嘅人员有冇留意到呢个系咩嚟嘅咧？ 冇错，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呢个系一个死咗嘅东西，佢唔再当一个生命，乃至唔当佢系一个老师，或者唔当佢系一个你亲爱嘅人，唔好讲亲爱嘅人咁严重啦吓，即系等于最近有啲医护人员佢会发生话有咩事讲你打999啦，喺佢嗰个医院门口晕低嘅话，咁如果嗰个系你自己家人，你会唔会叫对方打999？如果你自己家人，你点样样你都会设法咩啊台啊，用任何方法都要运过去急症室啦，系咪？点会话你去打999嘅？就因为无论系前线人员又好，医护人员又好。任何一个工作岗位都好，当我哋个心会觉得话呢、这个唔关我事，咁咧一切嘅嘢咧 好可惜啊， 走晒样噶啦。咁所以呢、这个由大体老师，正言法师，我觉得佢非常之了不起。佢希望每一个前线嘅医护人员，佢对人哋捐出嚟嘅唔系就系器官、一个已经我哋觉得冇用嘅身体，其实喺医学界系好有用嘅东西。佢要大家起咗一个叫做对生命嘅感恩。当然。我曾经同嗰一个人去探讨过呢个问题，呢、这个人就回答我一句说话。佢话：喂，呢啲系落后噶啦。我点样落后啊？佢你知唔知啊？美国咧，而家啲解剖学咧，唔使用真人嘅遗体噶啦，已经去到咧呢个电脑嘅电子世界嘅模拟出嚟噶啦， 合成咁样啦。 系啦，唔使用真人嘅。咁我话你呢个道理咧，就系等于咩咧？啲人话去驾车驾驶学院学揸车。永远咧就喺嗰个室内学揸车得噶啦，你唔使上马路噶，你出到马路咧就得噶啦，你自然就会识噶啦，系咪咁样咧？ 咁我 人体个奥妙唔系咁噶嘛，咁所以咧由价值观开始咧，好多嘢觉得话，无论用呢个电子啊或者仪器系可以取代嘅话咧，每一嘢都好，冇嘢可以咧，真系要生生用人嘅身体去取代，乃至人嘅心。嗰、那个心嗰、那个热诚嗰、那个嘅成就感，或者唔系叫成就感啊，应该系叫做话嚟到呢个世间嘅嗰个使命感啊，系冇嘢可以取代 嘅。头先一路讲嘅时候咧，我反而体会到人性嗰种即系自己嗰种点讲咧，高高在上嗰种态度，或者系佢将佢嘅工作习以为常。我哋同啲即系一啲做管理学嘅人去讨论呢件事啦。咁因为我当时就我睇到呢单新闻，我就唉，如果我作为呢一间医院嘅行政总监咧，我真系觉得。我仲可以點樣做呢？應該係其實制度有冇有？譬如好簡單，嗰、那個停屍間理論上大家都有一格一格嘅櫃喺度噶啦，又唔係爆滿，係咪？點解你會將兩個屍體搭埋一齊呢？到最後 oversize 嘛，大特大嘛，其他細嗰啲等唔落嘛，佢咪等佢個特大嗰度。 冇問題，咁咪將個細嘅擺開另外一邊咯，係咪？佢有其他位置有一個格喺度噶嘛。另外第二樣嘢就係話，如果你真係要有人嚟認屍嘅時候咧，基本上佢都一定有個 number 俾你去照。唔好理个 number 系喺个袋度啊，定系喺嗰个即系每一个格嗰度啦，那个柜桶里边啦，都总有一个 number 俾你识认嘅。你睇多一眼，同呢个 number 对唔对，咁都一样可以啦，系咪？每一样嘢你都会发觉，其实我唔知道摆嗰个尸体入去嘅人吓，即系话点解你唔摆第二个格啦、或者攞尸体嘅人系咪同一个人？如果假设系同一个人，咁我就只可以话呢个同一个人啦。如果唔系嘅话，原来所有嘅人喺呢个工作嘅空间里边人都觉得系咩啫？咪总之一嚿嘢咯，有乜大不了咧？ 听闻我睇个新闻报道话，当事人喺医院嗰、那个即系呢个岗位个当事人，而家心好慌啊，好慌乱啊，所以咧就落唔到口供啊，即系佢好惊啊，因为佢当然系知道自己一时嘅疏忽啦，系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讲紧话，你头先讲得好啱啊，系咪一个制度嘅问题咧、我唔觉得。 唔系净系纯 制度啦， 你可以话再揾多个人去监管住佢去做啦。 如果大家都冇咗个心去做嘢嘅话， 你啦得啦 ，OK 啦，唔使搞咁多啦，咁就去咗噶咯，都可以一样系。 所以我觉得应该咧，从今开始咧，我哋冇任何一个岗位咧嘅人咧，应该系带住一份心去做，做家庭主妇、做妈妈嘅、做凑仔嗰个嘅，都要带住个心去凑仔啊。咁但系你会话嗰个系你自己嘅仔嘛？你梗系用个心啦。 都唔系自己嘅事情，都要去用个心噶。 我就话，即使爸爸妈妈都唔系真系一定用个心去凑仔嘅，如果唔系边有咁多弱儿啊？ 即系 有时候有啲弱儿系无心嘅，有啲弱儿系有心嘅。就你见到，即系所以我应间翻转头，我都可以问下廖一法师啦。啊，我哋好多时间啦，我哋都做好多工作，嗰啲工作咧成为一种习惯。对我，你唔觉得咩？好多人好冷漠噶，关我咩事啫？咁啊点咧？啊！即系好冷啊！嗰、那个感觉，那个世界好冷啊！ 所以喺佛法入边有一个叫做回向，呢、這个回向其实系训练我哋啦。系咪时间到啦？ 我哋可以稍微休息一阵间，时间未到，休息一阵间，翻转头我哋再倾，好唔好？每个礼拜咧喺心灵环保里边咧，咁我哋都会揾嚟一啲主题啦，即系好简单。我哋成日都话健康地球人啊嘛，唔单止系睇外表嘅，内心好紧要。内心健康嘅话咧，其实好多嘅病你都可以摆得低嘅吓。即使如果真系咁唔好彩，你要离开呢个人间都好，我心灵 OK 喎，吓我健康喎，咁我觉得喂，我走都走得舒服， 带住微笑走。 系啊，咁但系有时咧，我见到即系无论系咪我哋头先讲嗰啲新闻啦，你话明爱医院啊，或者喺呢个医院里边唔见咗尸体啊，甚至乎我睇。我自己的工作空间我都会见到我们的同事甚至乎自己有时都是可能做得太久所有事都以自己出发的。我都跟同事倾开我就啊你这件事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做这样做那可能他们就会讲回转头就说我跟你看法不同你喜欢的事跟我喜欢的事不同。我说不是我们不应该我们喜欢什么东西我跳回出来我们为人服务的。我们做广播的。我们应该看听众喜不喜欢呢 对 对如果他们不喜欢的话只是你喜欢的厨师煮几好东西吃出来给人吃都没用的。我们很高傲啊。 冇错，人系非常之骄傲嘅，咁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咧，喺佛法入边咧有一个叫回向，好多人唔明白点解我哋诵完经要回向，甚至乎如果你有静静落嚟听完我哋呢个节目内容嘅嗰个所谓嘅佛法嘅一个精神嘅义理，咁你喺当中有少少任何嘅得着，你攞呢个得着，你可以将佢变咗系啊一个祝福回向俾你至亲至爱嘅人都得嘅，咁好多人问。为什么要这么执于形相要做一个回向呢其实这个回向呢它后面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 意义在当中。 自我训练的一个意义在里面的。那什么自我训练呢就是当你在好人好者三餐都仲叫做话仲可以的。起码唔会话而家听完呢个节目，下一餐喺边度唔知啦，要去轮呢、这个食物银行度攞餸啦，唔使咁样嘅。基本上活着嘅条件，我哋仲系有嘅时候咧，你听到任何嘢，做到任何嘢，而你听到嘅，你觉得系善嘅，你所做嘅系一切行为，你觉得系善嘅，你愿意将呢一个善嘅意念咧，去分享话啊，如果咧。贫穷嘅人或者苦难嘅人今日都得到我呢一点点嘅好处。你话该如是地好呢咁样吓。咁就我希望将今日呢呢、这个嘅我哋叫做话任何嘅福德因缘又好叫功德又好能够做变化做一个祝福咁样送俾别人。咁你会话实质上别人都收唔到嘅。啱实质上佢方咩都收唔到。但係咩呢你系自我训练当中呢因为当我哋系好人好者嘅时候，而你嘅心有系念于喺苦难嘅人，呢、这个心性嘅训练系好重要。慢慢你就可以咧做到一样嘢咧，以别人咧嘅角度咧、或者以别人嘅困境咧，自己可以好容易咁样体察得到。咁开始嘅时候，我哋而家要别人去提嘅。慢慢咧就可以做到咧，好似唞气咁样，你都唔觉你就做到啦。好重要的无论是医护人员又好处理的遗体又好或者是做清洁的 任何一个工作岗位的 任何一个工位他会觉得这个是我的家人这个是我的家这个是我自己的切身的事情我会不会这样去处理呢所以你刚才讲得很啱啊是不是个制度问题我觉得未必啊制度你怎样去设备都好越多的制度呢只会那样东西越繁复你没办法简化的但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由心那里开始、更不圆满的制度因为心的念有关注到它可以弥补那个不足的、但是你几咁话完善的制度你的心都甩漏的你的人、 咁你 都系防备唔到噶。 系你讲得啱，因为我记得咧，有人就讲话，不如我哋要改善嗰、那个，即系譬如话系嗰个停尸嘅制度，咁可唔可以我哋打入晶片啊？为嗰啲尸体，我话都冇用噶，你可以打错咗刘婉芬嘅尸体嗰度噶嘛。 系啊，乜嘢都可以做。 本来呢个系人哋嘅，但系你点知陈大文打咗喺刘婉芬嗰度，咁我就变成陈大文噶咯。 系啊，系 啊，当你嗰个手续越繁复嘅、而执行嗰个人嘅。仲要学埋电脑，仲要学埋喂，咁如果佢系有即系相当嘅呢个知识背景，佢嗰个工作岗位未必又要做呢种嘅工作啦，系咪啊？ 系。 咁你谂得太繁复嘅嗰样嘢，系咪就真系可以堵塞到嗰啲漏洞咧？未必。 系，所以我走去谂啦，你会发现，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啦，喺呢一个嘅即系健康地球里边咧，有心灵环保嘅原因，唔系净系讲话我哋去去保障，即系或者我令到自己有一个健康嘅身心啦。其实我哋健康有健康身心咧，其实我哋对人系好嘅，相对嚟讲可以系可以系无愧于别人啦，起码唔会对人哋有亏欠先啦。 即系好简单，已经去到你饮醉酒咪算啦，做咩巴士屙尿啫？ 嗯， 咁仲要做咩要打人啫？ 系， 即系你常理你已经一摊出嚟睇，你就知道边个啱边个唔啱嘅。但系明知自己唔啱嘅人，点解可以咁恶嘅？ 所以我就话啦。是咪我哋个心太硬咯？即系我成日都讲，我哋要心软落嚟咧，唔单止对自己有益。其实嗱，先咁讲，对人有益噶，因为我哋唔会伤害人啊嘛，唔会特登整蛊佢、扇佢啊。另一方面，对自己咧，其实最终嘅利益喺自己身上。呢个我深深体会过，因为我以前系好躁、好大脾气嘅。但系当你个脾气收嘅时候咧，当然身边人冇咁辛苦啦。另一方面咧。我个样都有啲改变嘅喎， 咦、唔怪得知你越嚟越好样， 梗系啦。但另一方面，即系自己冇咁辛苦啊。嗰种，譬如话我会容易胃痛个原因，激气咪胃痛咯。 诶、我同意，我同意，因为人嗰个情绪咧，其实个主导者系嚟自于自己，唔应该摆放喺即系喺街外嘅人啊，人哋做错咗啲咩事过，我哋自己又嬲怒到半死或者伤心到半死嘅，有咩必要咩？冇咩必要嘅。咁另外，最重要嘅系讲话，当我哋善待自己最好嘅缘由就嚟自于你点样去对待别人，呢、个先就系善待自己嘅一个 方法啦。 冇错 啊，所以我就话啦，有冇一啲方法咧？因为我哋个社会咧好冷漠，个人都系咁嘅咯，做咩对人咁好蚀底啊？咁、我谂好多人都真系有呢个谂法，个成日都俾人扇嘅咁。咁我就话啦，可以点咧？你帮下我哋啊！即系我哋都唔识，或者我哋都真系有时都真系唔开心，会觉得唔值得对人哋咁好啊。 最重要嘅就係我哋之前咧都講過嗰個叫十善啦，同十惡啦。人咧遠離咗十善之後咧，好自然對好多事情咧，如果用現代嘅説話講，就係情緒急動。咩叫情緒急動咧？你好多事情唔再感動到你，或者你唔再 care， 你唔再介意，唔再介懷，你甚至唔想去關注某啲事情，因為覺得呢個同你切身係冇利益。嘅关系嘅，咁呢啲人咧，佢喺不自觉之下咧，慢慢咧，佢就会做出一啲损人不利己，又或者对世间嘅事情，佢唔再去关怀。佢咧个情绪咧，佢要急动，个原因就系因为佢可能过去受到好多嘅不同等嘅唔平等嘅或者唔同程度嘅伤害。 起码佢一定觉得唔平等嘅对待啦。 系啦，咁佢唔识得点样去舒适，唔识点去帮自己，咁因此咧，佢就会话：，我学到啦，学到咩咧？就系、令我负天下人，就莫天下人负我。或者学到损人不利己都冇咩唔好啊。起码我自己即系做咗一个叫强者嘅姿态。呢啲全部都系错误嘅价值观。应该一切嘅嘢由翻自己嘅心度开始。 系 要好好地去即系检点唔系检点啊，要反省下自己咧，有冇咧离开十善啦？而离开十善嘅话，真系嘅。所有嘅根源咧，系嚟自嗰度开始嘅。 嗰十善你提下，嗰十善系咩十善咧？ 第一咧就系讲紧不杀，不杀就系唔可以杀人。但系当然包括天上飞、地上走、水入边有都有个生命，我哋要尊重，唔系俾我哋滥杀，唔系俾我哋虐待嘅嗰啲生命。再嚟啦，就系不盗、不问自取嘅一切嘅东西都唔可以去做。第三，不淫，不淫嘅意思就系正常夫妻关系以外嘅全部都唔可以，嫖妓都唔得。跟住落嚟咧，就把口噶啦，唔好讲啲是非搬嚟搬去啦，唔好闹人啦，唔好讲唔真实嘅说话啦，唔好用一个言语或者文字上去引起人哋淫欲嘅心啦，或者花言巧语啦。咁再落嚟咧，就系唔好有嗰、那个即系、就是、对贪欲上面咧。 自己要懂得去克制一下自己。再落嚟就係嗰个嫉妒嘅心、嗔毁嘅心、嬲怒嘅心呢、自己呢要懂得点样将佢转化成为一个和平嘅情绪、最嬲尾呢就係不邪见。咩叫邪见呢？觉得呢个世间上譬如话冇因果嘅咁嗰啲咪叫邪见囉。咁嗰十样嘢你唔去做嘅话呢、就係讲緊行十善。你去做嘅话就行緊十恶。 OK, 好，一阵转头返嚟我哋再傾下。表一法师，刚才我哋讲开啦，做人呢要心要热啲先得，唔好都係好冷漠嘅，所以都好似唔关你事。当你每一样嘢睇事就系咩呢，就係无论对你差嘅人或者系你见到嘅事物啦，系需要你帮手。倒返转头你见到佢都系你至中意啦。你嘅无论系你嘅另一半又好，你嘅亲人都好啦。总之你见到佢有需要嘅时候你都帮下佢手啦。希望你嘅心系热嘅。 是或者唔系，如果系自己至亲嘅眷属，我相信好多人都会愿意嘅。问题就系话唔知唔拉更嗰啲人，我哋都应该有个少少嘅关注啊，或者系正义感啊、公义啊咁样去帮下别人啊。 同埋我谂咧，应该讲话即系将心比己啦。学你话斋，如果我即系唔觉意瞓咗喺医院门口，如果即系我嘅屋企人睇到，佢一定飞扑出嚟，即系快啲去救我啦。 啱啊！ 咁啊，如果你话呢个唔识嘅人，你都可以咁样当佢系你嘅屋企人嘅话，你都一样飞扑出嚟救我。 冇错， 系 咪？ 所以我哋都讲，嗰啲人都要觉得到自己先得吓。咁啊，我觉得咧，人其实咧。都是熱的，不過經過時間嗰、那個即係或者同人哋嘅相處啦、我哋見到細路仔幾可愛，啲攬頭攬頸好老友嘅喎，係咪？咁但係我哋可能經歷咗太多啦，呢啲嘢唔記得曬啊。咁但係有啲人係好好嘅，唔單止對人好，對動物都好好。最近咧，我哋又收到一個聽眾一個問題，咁我覺得都可以講一下，因為佢講到咧，其實即係究竟我哋講，譬如佢話講狗狗啦、狗隻啦，佢用畜生去形容佢咧，佢話佢究竟會唔會有再生嘅機會，會唔會有輪迴咧？因為佢有一隻好中意嘅狗。叫 Cookie 嘅，咁佢话佢自己1992年就开始养咗一只叫做即系 Cookie 嘅女仔狗啦，佢话佢成日都陪住佢嘅，咁啊差唔多10年啦，佢成日都带佢散步啊，喂佢食嘢咁样，咁佢话咧喺呢一个咁嘅佢都一样，佢觉得喺呢一个日渐腐败嘅商业社会里边咧，佢系我最好嘅朋友，系我知己嚟嘅，不过好唔好彩啦，佢话佢喺旧年啦就有呢、這、一个，我谂应该系有 cancer 有肺癌啦，咁啊几经呢一个嘅治疗都唔系好得，咁啊到最后。其实佢就喺呢一个旧年嘅10月啦，即系离开咗佢啦。咁佢话佢同佢妈妈咧，基本上咧都系好中意佢嘅。咁佢妈妈更加即系同佢一样系好伤心啦。佢话佢唔喺度之后咧，佢话佢一样，我哋话一个人唔喺度都有头七噶嘛。佢话好多时候咧，佢都会即系梦见佢嘅，梦见呢只 Cookie 嘅狗女啊。佢话佢即系仲带埋咗一班狗翻屋企添，甚至乎咧喺几个星期之后咧，佢仲见到咧属于阿 Cookie 嗰啲嘢咧会喐噶、哦，即系呢位咧 被喐动过， 系啦，唔系话你见到佢喐，系移动过噶，咦？明明嗰个嘅狗篮。应该冇人喐过，点解佢会喐到嘅咧？咁样，咁佢就话甚即系总之好多毛巾又好，系佢将佢用过嘢都会有呢啲咁嘅感觉喺度嘅。咁佢就话啦，佢其实咧人同狗一样咧，系咪都一样会有头七有尾七噶啦？佢会唔会咧即系喺叫做话49日之后咧，70、10、10、49日之后，佢会有轮回嘅咧？如果真系嘅话，佢会唔会系即系留咗喺佢屋企？即系呢啲嘢佢好想知道。同埋另一方面咧，佢事实上佢喺生前嘅Cookie 生前嘅时候咧，佢用咗佢嘅名义捐赠咗一啲慈善机构，呢个系咪可以帮佢能够做翻人呢？咁佢话佢即系佢觉得佢有时佢觉得翻到屋企啦，佢系未入门口，佢都听到佢狗吠声噶。咁呢啲问题佢好想知道，其实佢而家系咩状态呢？ 如果你话喺我哋嘅佛法个教导入边咧，主要咧都系针对以人，一切都系嗰个嘅教导，由嗰个做出发点。咁所以话你话畜生啊，死咗之后有冇嗰个叫做头七、二七、三十啊，我唔知道。 尾七啊， 我唔知道。不过，我可以回答佢咧，就系话，我哋做咁多嘢，为阿 Cookie 又好，为其他嘅动物都好啊。你用佢个名字去做嗰啲功德，佢其实佢得唔得到嘅咧？我相信咧，呢样嘢系我唔敢去回答佢得唔得到，因为佛陀讲过，一切嘅功德。要做的话要人的身体去做。因为所以亦都是因为这样，所以为什么佛陀说人的身体是很可贵，我们不要将它糟蹋。你一旦落了落畜生道呢，可能很多生很多世你都未必再回到来得到人的身体。你要怎样再得到人的身体，就要看看你还有没有 少少剩翻任嘅做人嗰个 quota 剩，你就可以轮回做到人嘅身体啦。又或者你做紧畜生嗰阵时候，你冇帮过人，咁譬如有好多狗，佢都会捐血帮其他狗噶嘛，或者导盲犬啊，啊呢啲咪有足够嘅 quota， 佢自己可以为自己。你要佛经入边佢形容，佢曾经唔系形容啊，佢讲过。人同畜生唯一嘅分别喺边呢、就是人可以为自己积聚资粮、积聚嗰个叫福德、叫功德。除咗呢样嘢之后，我哋同畜生冇分别嘅。咩嘢呢？瞓觉、淫欲、打斗、食嘢。讲完啦。咁就係囉。点解佛陀要咁提呢？佢就话人如果当你唔识得为自己积聚任何嘅善嘅资粮啦，换句说话，你同畜生系冇乜分别。但与此同时，佢点咗出嚟就话：你当你做咗畜生之后，你好惨，你冇办法为自己积聚资粮。咁、当然，我哋好多时候睇到啲个案，譬如话上次讲个 Dog Hero 啦，喺狗喺高速公路度嗰只狗救翻佢嘅同伴啦、我相信呢啲系啱啱即系跌落人道嘅，所以佢仲有嗰、那个。嗰、那個性啊， 跌落咗畜生道， 有啱啱跌咗落畜生道，所以佢仲有個性話，你識得幫個同伴嘅，你唔發覺有啲狗好狗嘅咩？即係唔會識得點樣噶，你就叫俾手啊， 死狗一個， 即係輕輕咁咪俾輕輕你咯，係嘛？即係佢好難，即係會再做一啲嘅你訓練以外嘅嘢。咁當然好多動物係比較靠近人嘅，因為我哋同佢生活啊嘛，嚇佢係有呢方面嘅，但係佢唔識得為自己儲備資糧嘅，所以你話你用佢個名去做得唔得咧？我唔敢答你得或者唔得，因為喺我哋嘅 teaching 入邊咧冇講過呢樣嘢。你何以真係為佢做嘅話，重經回向俾佢啊？咁呢個我相信咧，多多少少咧都幫得到嘅。呢、這個重經嘅力量係好大嘅。當然，喺佢個信入面，佢提出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佢翻到屋企入門口嘅時候，佢好似聽到狗吠聲，因為你太記掛住阿 Cookie 啦。咁所以咧，你嘅意識上嘅反應咧，係自己會開掣嘅，等於我哋身體入面有個時鐘。呢、這個時鐘咧，我哋叫廣東話叫有時會認住一啲嘢出現嘅，係我哋嘅識，我哋嘅意識嗰個識，佢可以咧將嗰樣嘢咧真嘅一樣咧。 呈现喺你 呈现你眼前，其实唔系嘅，唔需要相信Cookie 咧，仲会喺你屋企咯，佢唔会噶啦，但系你话你唔希望佢喺嗰个畜生道入边啦，要帮到一个方法啦，就系、是、你诵经回向俾佢啦，系可以嘅， 系，同埋我谂如果喺 透过经文嘅力量咧，因为咧我真人真事见过，有一只狗，佢又得咗某啲病，要走噶啦，好辛苦。咁咧要送佢去兽医度，咁佢主人唔肯。咁佢主人问我点啊咁样，我话你诵佛号俾佢听啦。佢诵咩佛号啊？我话你识乜嘢佛号啊？佢话我就识得念阿弥陀佛嘅佛号。我话你系咪佛教徒啊？佢话我系，咁就得啦。我话你信唔信有阿弥陀佛先？佢话我信。我话你信唔信阿弥陀佛佢会嚟帮你先？佢话我信。我话咁就得啦。你就不断就咁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咁啦。或者你攰嗰阵时候，你就放嗰个嘅录音带。但系当你回翻起嗰阵时候，你自己去做。点解要自己做？因为你同佢之间嗰个念力唔一样。好啦，只狗已经断咗气啦。佢冇放过。任何一分钟佢不断咁样去做，不断，因为佢好锡嗰隻狗，不断咁样去做。后来过咗几个钟头之后，佢打俾我，佢喂我隻狗冇死到啊，我点会冇死到啊？佢话医生嚟 certify 咗话佢死咗啦，但係呢你知啦， 死咗，你医生嚟到已经。 係啦，你证明佢死咗，话要攞返去烧啊。佢话唔係啦，你个法师佢冇死到。我话点样样啊，你讲俾我听。佢话嗱，狗死咗之后，人死咗之后都系啦。成身硬㗎嘛、我隻狗仲软淋淋，即係你抱好似瞓咗觉咁，你抱佢个头咪会抌低，脚会抌落嚟咁样，米会抌落嚟，瞓着咗嘛。但係真係死咗嘅狗，因为佢以前养过狗，佢係佢之前嗰隻狗死咗，成身系硬晒嘅。佢话冇喎呢隻，咁我话佢死咗㗎啦已经、因为你念佛号俾佢听。菩萨带咗佢走啦，阿弥陀佛带咗佢走啦，所以佢成身系软嘅。咁佢咧仲喺度话唔系咧，唔系咧，唔系咧，咁我咪过去睇咯。佢走咗噶啦只狗，但系真系好似瞓咗咁样嘅。呢、这个就系了不起嘅地方。 即係嗰個佛號係完全可以嘅。咁、 嗯、 但係 要佢真心相信先得啦。 啊，你真係你一定要相信，你一定要相信。咁 即係嗰個念力嘅問題嚟㗎。 係啊，係啊。就算係我自己以前養只狗都係咁樣樣、嗯，醫生話佢唔得㗎啦，唔得㗎啦，唔得咁咪要打針咯。咁、 嗯、 我問只狗肯唔肯啊？佢梗係唔睬我啦。咁、嗯、用另外一個方法話：，喂，我帶你翻屋企啦，唔好喺呢度啦，好唔好啊？佢條尾。喐咯，摆咯，因为佢起唔到身啦，其实佢已经，咁佢嗰个兽医嘅话我 nonsense 啦，就话我 无知 啊，系啦，佢话你咁样样嘅话，佢冇活着嘅 价值喺度， 嗰个嘅叫 quality 啊，即系活着 嘅生活质素， 生活喺度冇嘅，你纯粹为咗你自己嘅自私要去活着，我话唔系喎，兽医，嗱，你嚟同佢讲啊，佢一样听得同听得懂噶，咁佢话要同佢打针，佢就唔望佢。咁佢话好啦，我俾你翻屋企啦咁样，佢条尾就会喐。咁、 嗯、 我嗱，咁个兽医就话，当然我尊重你哋即系主人嘅意思啊。佢、嗯、但系如果你再要去受呢个痛苦咧，系你唔啱。咁、嗯、我明噶，我呢个决定我系好难，但系、嗯、喂妹唔好忘记，佢可以做决定噶。咁、嗯嗯、可能兽医不嬲面对啲动物咧就系、是、好狗啊或者好猫、嗯，我嗰只唔一样，因为佢不嬲听我仲大悲咒 嘅， 佢、嗯、知嘅，佢饮大悲咒水嘅，佢好人嘅啲嘢，所以佢完全可以做决定嘅。我呢个系你可能即系听众会话我你一厢情愿喺度自己主观意识作祟啫。我捧咗佢翻去，因为只狗好大只， 系 几个人捧咗佢翻去，孝子贤孙咁样，佢要起身嗰时候佢起唔到身，因为佢。肾衰竭啦，咁我哋就要逗住佢只脚，佢、嗯、前脚有力，后脚冇力，就逗住佢行到边就去到边、嗯。后来都唔得啦，嗰阵时候，我再问佢一次，话不如 put you down 啦，即系搵兽医嚟打针，俾你容易啲走啦、嗯，好唔好啊？ 嗯， 佢嗰一刻佢同意，点解同意咧？ 佢摆尾， 佢冇摆尾，佢咧每一个人望晒啦，佢、嗯、好自然咁样咧，好似瞓着咁样眯埋眼。 嗯， 喂，大佬。咁佢唔系瞓着觉喎，其实咁我再同佢讲，嗱、嗯，你如果系同意嘅话咧，我再问多你一次，嗯、你再俾多个就答案我。佢真系重复咁样做，佢、 嗯、 知噶。 OK， 好啦，兽医嚟到未远啦，因为佢最中意嘅系喺婚姻，喺、 嗯、 澳洲嗰阵时候嘅前院，就抬咗佢嘅前院，抬咗佢前院啦，睇花睇鸟睇树啦。嗰一刻咧，咩令到我觉得佢应该要走咧、嗯？因为咧，通常咧嗰啲花鸟啊、松鼠啊，走嚟食佢个兜。嘅食物啊，饮佢个水啊，佢走埋扑埋去啦，闹鬼佢哋啊，嗰啲嘢就走晒噶啦。佢眼光光睇住啲鸟啊、松鼠嚟欺负佢啲食物咧、食佢嘅食物咧，佢已经冇力挣扎，佢净系一路咁样望住个兽医。咁、那个兽医要行埋同佢打针，佢同我哋每一个人 say goodbye， 同、我哋每一个人眼神啊，唯独咧当中有一个嘅成员唔喺度。佢唔肯啊，佢唔肯嘅意思，佢好想挣扎起身啊。咁、我哋啊，佢等嗰个梗系入咗去喊啦，叫翻嗰个出嚟。佢望到嗰个啦，定啦，佢好真，佢再慢慢瞓翻低，就俾兽医同佢打个针。 系， 佢咁样走法。 听完呢个故事之后啦，可能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都有唔同嘅体会啊，吓。 系。 咁一阵间翻嚟，我哋仲有一小节嘅时间，再讲一下添。头先咧，我哋就讲过李先生啦，呢一封嘅电邮啦，咁啊讲到佢只小狗 Cookie 啦吓，咁啊离开咗佢之后咧，佢觉得即系佢硬系喺佢身边噶，咁啊呢个法师你都讲啦，好唔好彩？如果呢个嘅小狗啦落咗呢个畜生道嘅时候，咁佢如果即系从佛法嘅角度去睇啦，佢要积个资粮都唔系一个咁容易嘅事，系咪？ 所以咧，我哋唯一帮佢咧就系、你念经俾佢咯，诵经俾佢咯，希望佢可以得到即系投生喺人间。 但我好想问你咧，嗱，头先你都讲啦，佢哋其实唔系话完全冇机会积个资粮，人就好主动去做啲好事，去积个好嘅福。 而家都几好啦，就要靠主人帮佢做啦，即系等于啲动物医生啊，佢咪积紧佢嘅资粮咯。你要人去帮佢去做，但就唔系话嗱，我用佢个名去做啲乜嘢，做啲乜嘢，嗰样嘢已经系好遥远，好遥远噶啦。不如。你就如果你覺得 Cookie 真係仲係你屋企，因為我唔排除啊，但係我亦都唔覺得係，咁我唔可以咁老莽話係定唔係，我會建議話你收起哀傷嘅心情，攞本經書出嚟，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咁樣讀，講到呢度咧，過去都有個聽眾咧就寫信嚟話，佢有一啲好急切嘅嘢咧要去。做个回向嘅，咁、想做地藏经，唔知要做边几第几品， 地藏经总共有13品，你由第一品开始慢慢读，每个 chapter 读，读到第13品，读完晒成本地藏经。 嗯，就唔需要拣呢个 chapter 啦，系咪？首先成即系唔需要拣边一篇 嘅。其实咧，读经咧系咁样解释嘅。譬如话讲针对翻 Cookie 呢个先啦吓。假设你相信 Cookie 仲喺你屋企嘅动物一离开咗嗰个身体嘅话咧，如果佢个腹部咧，佢个自己嘅业报咧吓，仲系动物嘅话咧。佢即刻就投身繼續去做動物噶啦，佢唔會停留你喺屋企嘅。如果佢嗰個業報咧係得到人嘅身體嘅話咧，佢都會去咗做人噶啦，佢唔會停留噶啦。除非有一個就係佢跟住嘅業報咧係落軌道，佢就會可能係你屋企。因為佢去完動物之後輪住噶嘛，有啲人咧就一落。去譬如地藏菩萨本愿经入面最好啦，讲得最清楚啦。一死嘅话，佢大恶嘅人，一死咧就落咗去地狱噶啦，受到唔知若干劫、若干年，唔知少亿年嘅果报喺地狱啦。再上翻一层，可能系去到轨道啦，然之后再去到畜生，然之后先再去人。咁同样地，有啲可能系去到畜生，然之后再去鬼，然之后再去人，都可能嘅。咁所以话。你如果是觉得他真的还在这里，我只可以说他可能去了轨道，但是不是人道。我不敢说他是定是不是，真的都是单凭就是你文字 的描述的。而且我在这方面我很诚实地跟大家说，了一是无修无证。无修无证的意思就是在修行上呢，我自己还在学习，在正果上面呢什么都没到，什么都没有。咁所以咧，我唔系话有啲咩天眼通啊、他心通啊、宿命通啊，我唔敢讲，我都系跟翻佛陀嘅教导咧，去将呢个佛法咁样用我哋人间而家听得明白嘅语言咧，去演绎俾大家听嘅啫。咁所以话，无论你只狗喺你屋企嘅嗰个系咪 Cookie 都好，我会建议你攞本书出嚟去读嗰个经。咁点解要读经咧？读经其实系同嗰啲朋友、同嗰啲众生咧讲道理啊。人一嗰、那个人一离开咗呢个躯体之后咧，你唔好以为佢听唔明啊！你有啲人话喂，佢系外国人嚟噶，佢系讲佢唔识字噶，唔系噶，佢冇晒嗰个躯体或者我哋系人间嘅冇噶，嗰、那个经文嘅力量咧系好了不起嘅。我哋人可能咧听唔明睇唔明，你同佢讲咧，你一个字一个字俾佢读咧，其实你系讲紧道理俾佢听，你潜移默化俾佢自己跟住经文嘅义理咧去修行。你话佢轨道入边点修啊？系好难修嘅，一切嘅修行要有人嘅身体，所以佛陀点解三番四次地叮咛话唔好失去人嘅身体，唔好失去人嘅身体就系你唔可以做十恶，你一做十恶你好容易失去人嘅身体嘅。入到轨道入边咧，都有人去修行嘅，譬如有啲人啊，扶机啊，开沙嗰啲咧就自称系啊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咩嚟啊或者有啲係話佢係女祖啊，再嚟開藥啊咁樣啲。無論佢自稱係乜嘢嘢都好啦，其實就係軌道嘅眾生咧，嚟借依個叫開沙扶機嘅人咧嚟幫人嘅。佢係積緊佢自己嘅德噶，佢係自己去修行緊嘅。咁所以當然我要不過即係掂到依個話題，我要即刻同大家要即係殺仔講一講，就係話好多依啲嘅開沙嘅眾生們。佢未必係真係善嘅，未必係真嘅。你哋要小心，唔好去。總之敬鬼神而遠之係啱嘅啦，唔好去掂嗰樣嘢啦。 同埋即係頭先你一路講嘅時候咧，我覺得你寧願會相信咧，其實即係 Cookie 已經係離開咗你啦，係好過即係你用太多嘅胡思亂想嘅方法去諗究竟佢係咪喺度啊？ 唔好去諗啊，係 啦，亦都唔需要再去諗啊。反而我覺得應該有好多新嘅生活要開始啦。 係，如果媽媽真係好記掛住 Cookie 嘅，不如即係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帶佢去愛護動物協會度做下義工啊，或者有其他嘅動物協會度做下義工啊。咪仲好， 系甚至乎你话你真系好觉得即系呢一个小狗咧带俾你好多慰藉啊，咁你可以喺呢、這个爱护动物协会好多小狗等你去养噶，即系佢哋随时欢迎你去做呢件事啊，咁你可以带翻屋企添吓， 或者即系其实我知道仲有其他嘅，我唔记得咗个名系乜嘢啦，嗰啲呢啲嘅爱心团体咧。我会好鼓励啲人去嗰啲地方去做义工嘅，将你个爱心，因为你有一隻返嚟其实一个嗰、那个 attachment 好大嘅。咁 你要付出要好多啦。 係啊。咁去做下义工，而呢啲地方佢哋又好需要去义工嘅。 去照顾下呢啲狗嘅帮忙。 嗯，咁啊，其实另一样嘢，头先你讲开重经啦，咁我相信好多朋友成日都会有啲重经方面嘅问题啦。咁但系我觉得头先你就教咗一样嘢，如果你话真系要讲地藏经嘅，以往都有好多听众问过嘅。 系啊， 咁就你话有十三品嘅， 有十三品，第一品开始，第一品已经第一个， 去到最尾嗰课啦， 冇错，读完之后又翻转头又做读。咁你话哇，一日边度读得晒啊？咁你咪一日读一课咯，今日读一课，听日读第二课。 每一次你都谂住嗰个人嘅系咪啊？你仲即系 你做完，你做完之后你话啊，我将我今日啦，记得你读嗰阵时候，你怀住无比嘅清净嘅心，你唔好啊，科车废柴，科车废柴，科车废柴，冇用噶，同你讲吓，你无比嘅清净心喺当下嗰个清净，你有得着。嗰个清净要让会让你好自然地咧，令到你周遭嘅人有改善嘅。咁嗰个嘅回响先有用。 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咧都透过呢个 email 同我哋联络啦，但系一定要提醒大家，我哋喺 email 系唔会再复任何嘅信件。不过如果你有时我哋见到一啲问题咧，我哋可以做噶，我哋就尽量做，因为太多真系实在冇可能系答得晒吓。 系啊， 咁啊，多谢晒廖一法师。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先再有健康地球人咯。OK， 拜拜， 再见。 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健康地球人。